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这里是大新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11月21号，第一批北京市阳光餐饮示范街区评选结果出炉，全市共有53条餐饮集中街区当选，其中就有大兴区的王府井百货和龙湖天街。 近日，记者从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了解到，这家医院正在举办白金十分钟急救理论及技术的推广启动活动。随着活动的展开，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也正式成为了白金十分钟急救理论及技术在社区的专业推广基地。医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会将以这次推广活动为契机，动员全社会关注和自觉参与急救知识的普及。 临近年底，各种电信诈骗又活跃起来。近日，85岁的白大爷不幸中招，幸好民警及时出警，妥善处置，这才保住了白大爷的20万养老钱。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1月21号。第一批北京市阳光餐饮示范街区评选结果出炉，全市共有53条餐饮集中街区当选，其中就有大兴区的王府井百货和龙湖天街。 据了解，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从今年8月份开始，正式启动了阳光餐饮示范街区评定工作。经过专家现场集中评审，共有53条餐饮集中街区当选。在这些获得授牌的街区里，全部餐饮服务单位都实现了阳光餐饮，量化分级评定达到了良好以上，对于油烟、异味和废气以及餐厨垃圾的处理也全都达标。 来自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说，从实施阳光餐饮工程到参与阳光餐饮示范街区创建，确实让我们感到了更多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这种抱团餐评示范街区的活动，增强了区域餐饮企业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提升了诚信自律意识，也形成了区域良性互动长效的餐饮业发展环境。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鼓励全市餐饮聚集街区向阳光餐饮示范街区学习，立足自身优势，提升全市餐饮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水平，确保消费者看得透明，吃得放心。 北京市从今年5月份开始实施阳光餐饮工程建设，截止到目前，已经有10000多家餐饮服务单位建设完成了阳光餐饮，到年底预计建成20000家。阳光餐饮工程通过多种措施来杜绝食品安全隐患，比如公示食品安全信息，展示食品加工操作过程，接受社会公众评价，实现信息阳光、过程阳光、阳光评价，把餐饮服务从看不见的封闭式的厨房转变为阳光后厨。 大兴报记者杨洋报道，近日，记者从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了解到，这家医院正在举办白金十分钟急救理论及技术的推广启动活动，主办方是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灾害医学专业委员会和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白金十分钟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根据专家介绍，就是当意外伤病发生以后，专业人员还没有到达，时效最重要、救治最薄弱的早期10分钟左右时段， 包含了多种现代急救理论成果及相关的急救知识和技能，比如心肺复苏要尽早开始，窒息抢救只有4到6分钟，目击下在3分钟内尽早除颤，立即徒手止血，以及中毒洗消和催吐等内容。白金10分钟是急救链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与120急救系统衔接的关键环节。 在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推广活动现场，主办方的医疗专家分别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精彩授课，包括骨髓输液技术、心肺复苏、气道管理、创伤的现场处置技术等，为基层的医务工作者日常救助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引领。学员们针对具体的自救技术进行了现场分组实操演练，实操涉及气管插管、创伤现场包扎、气道异物处理等。 推广活动中，白金十分钟全国自救互助志愿服务联盟向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授予了志愿者活动旗帜，这也正式标志着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成了白金十分钟急救理论及技术在社区的专业推广基地。医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会将以这次推广活动为契机，动员全社会关注和自觉参与急救知识的普及。 本台消息，临近年底，各种电信诈骗又活跃起来。近日，85岁的白大爷不幸中招，幸好民警及时出警，妥善处置，这才保住了白大爷的20万养老钱。 11月17号上午，观音寺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邻居白某的女儿疑似被人绑架，绑匪索要赎金20万，现在事主正准备到银行汇款赎人，情况紧急，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白大爷的家中，可是反复敲门，白大爷家里始终无人应答。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民警打开了房门，只见失主的老伴留守家中，正在打电话窃窃私语。在民警的示意下，老人缓慢地放下电话，来到厨房向民警说明情况。 原来当天一大清早，失主就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说他的女�儿遭到绑架，索要赎金20万，不给钱就撕票，态度极其蛮横，并一再要求事主不要挂电话，不能告诉别人，不要报警。在交流过程中，事主还在电话中隐约听到了自己女儿的求救声，心系女儿安危的事主没来得及多想，立即拿出存折到银行汇款，并安排老伴在家中继续接听电话安抚绑匪。 在询问过程中，老人表现得十分慌张，显然对女儿被绑架的事深信不疑。综合各方面要素，民警通过以往办案经验判断，老人极有可能是遭遇了电信诈骗，而消除老人疑虑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先确定他女儿的情况。民警随即向老人索要了女儿的电话，但是由于老人年纪大了，又一时找不到电话本，无法向民警提供。 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民警得到了电话，并与事主的女儿取得了联系，直到亲耳听到了女儿没事的消息，老人才赶忙挂断了绑匪的电话，并跟随民警赶赴银行寻找白大爷。而此时的白大爷已经取出了10万元现金准备汇款，民警及时制止了老人，并将事情经过详细的告诉了老人，终于保住了白大爷的养老钱。 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居民，如果有人冒充公检法人员谎称涉嫌洗钱，冒充劫匪谎称家人被绑架，冒充好友求助借钱，冒充领导着急汇款等情况时，一定要冷静处理，遇事要多跟家人沟通商量，千万不要盲听盲信盲目汇款，以免上当受骗。 本台消息，不少人在外打拼，奉行的是能省则省，省吃省喝，省下来的是小钱儿。租房省钱往往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不少人会选择价格较为低廉的群租房。但是火灾猛于虎，一旦发生就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这几年全国各地群租房火灾不断，有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原因就在群租房的格局复杂，常用非阻燃材料，比如简易木质板等来分隔空间，再加上人员居住密度大， 一旦发生火灾，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大火就会迅速蔓延，带来逃生难、搜救难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群租房发生火灾到底有多危险？不久前，宁波市消防支队在当地进行了一次普通住房与群租房火灾的对比实验，模拟两类住房因同一原因先后起火的燃烧情况和蔓延时间，并分别检测各类数据。 在实验现场，消防官兵们选用了对门的两间房，这样可以方便直观对比实验结果。在每间房间里都安装了多种设备，比如摄像头以及专业仪器，用来检测氧气、一氧化碳和温度等数值。 两间房的面积都在70平米左右，其中一间房用木质隔板隔了五个卧室房间出来，并且模拟真实场景，放上了床和电器，成了典型的群租房。而另外一间则是两室一厅的普通住房，也同样进行了家具摆放等布置。 实验开始后，消防官兵们模拟遗留火种引燃床铺发生火灾，将未熄灭的烟屉先后扔在两间房的卧室床铺位置。不到一分钟，普通住房的床单先被点着，开始冒起了白烟。1分40秒的时候，群租房卧室的床单也被点着了。 初始阶段，两间房的变化不大，房间温度也都在20摄氏度左右。随着火苗渐渐窜起，1分钟左右以后，情况开始出现了变化。群租房的火冲出木质甲板，迅速蔓延开来。与此同时，普通住房的氧气浓度还有近15%，而群租房的氧气浓度只有7%了。 到了第13分钟，群租房已经进入最猛烈燃烧的阶段，起火点卧室的温度已经超过了1300摄氏度，几乎是普通住房温度的10倍，整间房火光冲天，透过外面的防盗窗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火浪翻腾，场面触目惊心。 消防队员说，因为群租房没有住人，不用进行人员搜索，而且是自己布置的，对构造一清二楚，所以灭火很顺利。如果是现实的群租房起火，灭火难度往往要大得多。通过实验可以得出结论，群租房火灾隐患极大，一旦发生常常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并且给施救带来很大难度。 为什么群租房容易发生火灾呢？通过梳理，我们得出群租房火灾3大诱因。一是私拉电线，安装单户电表。据了解，居民住宅内的电路设计是按照常规一户居民住户的标准来设计的，而一套房内住4、5家甚至更多住户，就很容易造成电线负载，导致火灾的发生。 二是私自改建燃气管道，部分群租房在每个房间都装厨卫，有的甚至还会私自改建燃气管道，隐患随之而来。群租房往往通过隔断改变了房屋的使用功能，对水电气热的设施影响比较大。三是使用可燃有毒材料进行分隔和装修，这样的做法一方面会使火灾负荷增加，发生火灾的概率上升，另一方面一旦发生火灾，产生大量有毒的烟气，很容易引发人员窒息死亡。 除此之外，由于群租房居住人口密度大，原有的防火通道无法满足如此高密度人群的疏散，火灾危险性增加。一旦有其中一户发生火灾，将会直接蔓延到同室的其他住户，而且造成逃生困难，可能造成更大伤亡。 消防部门特别提醒，预防火灾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是要认清场所，规范装修，不要选择用三合板等可燃材料隔断的房屋，以及有消防安全隐患的违章建筑。第二是要及时消除火灾，一旦发现身边有火患，请第一时间联系物业或者居委会，如果解决不了，可以拨打96119举报。第三是租户自身也要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掌握一定的灭火逃生自救能力，做到不乱拉电线，不违规使用电器、燃气、燃油，不在床上吸烟。 下面请听大兴报记者卢金希采制的人物专访，第一书记 坚持为百姓做实事信念。 2015年，北京新燕都酒店有限公司运营部部长邓涛被选派到庞各庄镇东黑法村担任第一书记。从入村的第一天起，他就坚持为百姓做实事的信念，一头扎进了工作中。 记得刚进村时，村委会脏乱差的办公环境让邓涛吃了一惊，他心生疑惑，村委会天天有人办公，怎么会是这般景象？村民们却向他反映，村里干部有事家中办，没事各自散，谁去打理村委会啊？邓涛于是明白了，原来村委会环境差，真的问题是出在了基层支部建设上。 邓涛和刚进村一个月的村支书商量，地基不扎实，房子便不牢固，加强两委班子凝聚力，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村子才能有长远的发展。两个人一拍即合，共同制定了贴近实际的村干部工作职责、约束制度、公示上墙、加强管理、接受群众监督。不仅如此，还给村干部提出了4条军令：一是职责内的事主动办不靠；二是决定的事坚决办不拖；三是难办的事想办法不推；四是急需办的事速办不怠。 在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东黑法村还通过多种方式加强思想建设，比如培训、看红色电影、讲党课等。村委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讲党课组织党员参观学习，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两委干部慰问老党员，指导广播员每周播报，主导宣传阵地，弘扬正能量。 班子整顿好了，下一步要考虑的就是全村的发展问题了。邓涛发现，东黑法村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自玉泉营沿京开高速南行33公里到梨花桥出口，下了高速就到。他于是想到，发展采摘等体验式休闲农业或许是条好路子。 邓涛开始反复考察调研，白天他走访农户，到田间了解耕种情况，丈量土地，培训农户种养一分田，晚上他编写一分田生产方案、管理制度、共建合同，终于一分田项目在东黑法村顺利开展起来。 所谓一分田，是以20平米为基本单位分份出租，土地由村民管理，主要种植蔬菜水果，一年租380元，如果连续租住2年以上，租金可以优惠很多。2016年，东黑法村接待城里游客2000多人次，其中有400多人进村认领了耕地和果树，收益超过了30万元。 项目还带动了水果蔬菜采摘批发，餐饮收入也超过了11万元。2017年，一分田项目发展势头强劲，截止到今年5月底，已经有500多份一分田及果树被认领。 为了增加收入，实现产业链效应，邓涛还组织成立了城乡共建工作组，在一分田核心区建立服务站、小木屋、集装箱房间、太阳能浴室和卫生间等，为游客打造农家乐场所。他还同时自建了微信平台，联系大型餐厅、水果店、蔬菜店和社区，积极促销农产品、批发果蔬，想方设法为村民带来实惠。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人物专访，当好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先锋兵。 如今为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业大院要跟大兴说再见了。为全面推进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当好先锋兵，大兴城管黄村执法队积极做好拆迁腾退工作。下面就请跟随本台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是咱们黄村城管执法队的一名执法队员，现在从事的是一线执法工作，主要负责的辖区就是咱们黄村镇西片区卢城地区日常巡查工作。 张亮，2013年进入黄村城管执法队工作，主要负责黄村镇西片区卢城区的日常巡查工作。在加入城管执法队伍以前，由于工作原因对城管也有一定的了解，可是戴上大檐帽、穿上蓝制服的张亮发现，城管的工作可比自己所了解的要更加心酸。 在干城管之前呀，我对这个工作也有一些了解。本身呀，我学的是法律专业，对城管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